13.85，瑞士法郎0.987，澳元0.781，加元1.264，新西兰元0.697，人民币6.643，英镑对美元1.317，欧元对美元1.174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.5美元，卖出1273.93美元。天气方面，东北季候风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。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干燥，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，新界再低几度，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。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，而家气温24度，相对湿度68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个生日会准备成点啊？ 整埋啲气球就搞掂晒。 记住咪储存过量压缩气樽啊，好危险噶。 咁大件事？ 无论系工业用、医疗用，或者喺网上订购嘅压缩气樽，储存超过豁免量就要领牌。压缩气樽要经消防处审批，同最少每5年由认可人士检验，唔系会被检控噶。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。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何守信， 日日发放正能量。 大家平时做不做运动啊？我就一定做了，还要是持之以恒地做，不单止可以保持活力健康，人都开心一点。你今天开心了没有？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，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。在日间，你穿过重重的人群，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，来到夜晚，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，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，让音符代替动作，让歌词代替说话。我是郑子成，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。住过去的种种美好，你问点解唔能够翻到去以前？你能够让秋天的落叶重回树上吗？过去或者并冇你以为的咁好嘅，往往系因为而家嘅你过得唔够好，所以从前的一切先至全面美好上嚟。就是因为咁，点样先至能够让而家嘅自己比从前更好更快乐，先至系更加值得关注嘅重点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哋永远冇办法翻到从前，

醒了便须匆匆匆，见面各挤出假笑声，说说这天的气候，说些不太重要事情，如说空虚或说失意，任谁都不肯抽空听，而你却费心刻意去明了疲劳心境，不再是孤单空虚，回望你关心的眼睛，时时能共你倾诉我心所有大细事情，曾也心酸，但你使我在寒风中找到温暖，手全被你静静地吹掉，我再懂得怎去笑，红日有日如变灰不再要，此心也永不会动摇，仍然是爱着你，仍然是爱着你，谁人又会可取替你，全靠你费心刻意去明了疲劳心境，不再是孤单空虚，回望你关心的眼睛，时时能共你倾诉我心所有大细事情，曾也心酸，但你使我在寒风中找到温暖，手全被你静静地吹掉，我再懂得怎去笑，红日有日如变再要，此心也永不会动摇，仍然是爱着你，仍然是爱着你，谁人又会可取替你，身都市里无人能谈心声，因你用火真的心去为我勾出真笑声，每说我心中计划你都坚信定会事成，曾也心酸，但你使我在寒风中找到温暖，曾也心酸，但你使我在寒风中找到温暖。 2017年10月23日星期一的晚上，刚刚开始了我们的音乐情人，由我们风中找到温暖的是蔡国权的风中暖流，之前再出现的节目开首李克勤命运符号。你好吗？我是郑志成，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还梦理想早已有，我为名利强忍哀愁，努力以赴不退后，今天我名利有，可惜不可以永久，早已受够，厌倦名利，宁愿放手，有玩偶没朋友，解我悲哀只有走，心中抑郁我似木偶，

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晚上九点半，由张曼燕报道新闻。一名四岁女童在元朗一个屋苑堕楼，送院抢救后不治。下午大约五点半，女童被发现在青山公路平山段的屋苑六月从高处堕下昏迷，倒卧在第六座平台，救护员将她送去博爱医院，其后不治。国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说，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，增强青年人的民族自豪感。教育局回应说，国民教育一直在学校推行，教师可以按学生的兴趣和需要，有系统地以不同形式进行。发言人又说，国家教育部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，教育局明年会落实中史在初中成为独立必修科，局方亦会采取多元措施，促进师生认识国情。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下午召开闭门会议，讨论建制派提出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的建议。多名并非委员的民主派议员要求列席会议被拒，在会议室外叫口号，又拍打会议室大门。委员会副主席梁继昌说，会上曾经就是否让该批议员列席辩论并投票，但由于建制派占议事规则委员会多数，未能通过被非委员列席的动议。英超球队爱华顿解雇领队朗奴高文，球队开季至今表现欠佳，九战只得八分，排积分榜尾三，而在欧霸杯小组三战只得一分包尾。爱华顿上轮英超赛事2-5不敌阿仙奴，成为他被炒的导火线。股市消息，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530点，升6点，道琼斯指数报23336点，升7点，纳斯达克指数报6636点，升7点，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77点，升1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，港元7.804，日元113.81，瑞士法郎0.987，澳元0.781，加元1.265，新西兰元0.697，人民币6.642，英镑对美元1.318，欧元对美元1.174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.85美元，卖出1274.13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天晴干燥，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，新界再低几度，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。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。而家气温24度，相对湿度67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政策施政有意见，有咩方法表达最直接？ 星期六问责， 对冲基金你有咩信心解决到呢问题？ 请你咧用一个有良心、讲真话嘅态度讲嘢。 我希望司长着力多啲本土经济。 逢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， 林永文、陈景祥。 早晨，郑生。 早晨，林生，请讲。 廖生，早晨。 完全同意阿张生嘅睇法。 多谢林生嘅意见。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，香港销售嘅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，列明药品名称、有效成分、产地、注册编号、代理或制造商、包装规格、用量、用法、失效日期同批次编号。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。详情请浏览 www.cmchk.org.hk。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，多食维他命丸是不是会增加力量和耐力呢？ 营养师林思维话： 外国有啲研究讲过话，耐力运动员一班有食维他命，同一班冇食，其实佢哋个表现系冇分别嘅。 呢啲就系运动营养嘅谬误。 一个人做运动，但系本身系均衡饮食嘅话咧，其实就唔需要额外补充维他命。 清晨爽利，钱佩卿、侯伟新主持，逢星期一至五，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。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。留在水管一段长时间的水有机会积聚沉淀。如果几个钟头没用水，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两分钟，水还可以用来淋花和清洁。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。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。水务处提提你，智慧用水好习惯，健康生活好简单。 好声同学会。 有声好书全港中学生声演比赛2018， 20场参赛经已顺利完成。 究竟同学的好声演绎是先声夺人呢，定是深刻感人呢？ 啊，听讲他们还唱埋歌添啊！由10月23号深夜，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节目时段开始， 就可以听到60位进入复赛的同学精彩声演片段和感受啦。 30秒介绍时间到，普斯啊，你时间掌握同啲同学一样咁好、啊。 嘿，使乜讲呢？ 知识通识尽在广东广西。 我是黄仲远，想起香港人呢，我想起几个 hashtag。香港人是不是喜欢自由多过民主的？究竟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？大家知不知道呢？为什么硬是喜欢跟新加坡人比的呢？香港人呢有两种颜色呢是特别敏感的。 扩阔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通识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。 某一个清晨，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，一张发黄嘅照片。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，一张贴近窗口嘅 餐台。某一个黄昏，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，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。 相依嘅温馨，离别嘅不舍，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，一切思忆重新涌现。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，音乐情人郑子诚。 双手放开，这样平静分开，只因有更好存在。你就如习惯寻觅替代，得到再更改。如能不管多伤害，再最灿烂，永远分开爱便精彩。知的将来，亦盼你在，你偏偏再次避开。为何不知道悔改？想你在脑海，有着奇迹般这能爱，能继续期待你，感觉曾被爱，快乐是不想放开。寻觅替代，应否说不该？

样对他说。 音乐情人郑子成， 关正杰的一首首本名曲，由益利李迪文将它重新改编兼演绎过来，残梦。这首歌有我们音乐情人今晚进入这个点唱的环节里面。首先这个点唱，这个朋友叫做 Virginia。 郑生你好，过去的暑假我和姐姐和姐夫去北海道旅行，他们是你的忠实听众，途中总有音乐情人陪伴，因为这样我都成为了你的忠实听众。虽然我身在美国有些时差，而你的节目却令我活得健康了一些。我六点钟就起身听着你的节目开始我新的一天。而我的姐夫在早几日10月18日生日，他是一个好好先生，对着姐姐和我都好照顾。我希望借着你的节目祝他天天开心，生日快乐。 生年，生年这可家伙。 何时我也说他不错，原谅我。原谅我，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，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，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，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，还让我去印下脚印，让我听宇宙星云，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，奇人能人同途人，我无穷眼望事实，有我这样梦梦凌晨，生命生命这好家伙，何时我也说他不错，生命生命这好家伙，何时我也说他不错，原谅我错有怨你，何日我也对他尊敬，错有怨你，何日也要过得起见，错有怨你，能在世界已很高兴，成败照相以表尊敬，错有怨你，能摘遥遥之色，全赖红红生命，从没有怨命，狂热爱性命，从没有怨命，明白他可敬，从没有怨命，狂热爱性命，从没有怨命，明白他可敬，生命生命这好家伙，何时我也说他不错，生命生命这好家伙，何时我也说他不错，原谅我。 有一把低沉磁性的声线，他最喜欢吃豆腐火腩饭，他没有阴谋，只是想播靓歌。无名 分的梦梦，你实知他是谁？音乐情人郑子诚，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准时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音乐情人进入尾声，而且亦都进入咗最后一首歌里面有呢一个嘅点唱。呢位朋友话：音乐情人先生你好，首先多谢你嘅节目，我每一晚都同老公一路慢跑一路听，呢个系我哋全日最放松 recharge 嘅时间，真系好多谢你。我同老公 Peter 结婚九年，今年10月23号系佢嘅生日，呢个生日系好特别嘅，因为我哋又在上年11月出世的宝贝仔小希希和我们庆祝。我希望老公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每一年一起过生日。最后希望音乐情人节目越来越多人收听，帮助每一个都市人有一个静落来的时间。你的 fans 照臂敬上。